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

经风没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？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。

There's no one but me with pride.